等待，他推荐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。除了这为人，连工作认真，我昼夜不分，他难受本分，难受分就都缺下你我，他开发世界的繁华。每天每天的无声无息，多下人我会努力，多下点始终如一，维持城市的呼吸。每天每天的中出大限，带一颗天上翱翔，照顾别人的健康，发明把黑暗照亮，都不要我名字的每个英雄，无数年来把世界最勇，无声的奉献用天为公。有一位先生多年走不出门，他的发明到如今照亮每个人，那份专注没有多少人关注，他继续研究不求任何人记住，怕付出除了这为人，连工作认真，我昼夜不分，他难受本分，我分就都缺下你我，他开发世界的繁华。多下人我会努力，多下点始终如一，维持城市的呼吸。每天每天的中出大限，带一颗天上翱翔，照顾别人的健康，发明把黑暗照亮，都一样不名字的每个英雄，无数年来把世界最

We're just friends. So don'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look in your eye. 笑容越温柔，我心事越重。雪花一片片落下，在北京的边缘，十年的如今，所幸后 一起走了那么久，又再一次回到了

下来，就现在，平凡又简单，我的风来一来，所有烦恼晒，安静躺在沙滩，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，雾没有谁安排，生活有太多期待，为之冒险很精彩。